上的一朵雪莲，风暴不会永远不住，啊，什么时候啊才能够看笑脸。乌云笼罩这冰山，风暴横扫这戈壁滩，欢乐被压在冰山下，撒利尔高原。是歌